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，我们一起听了和夏天有关的一些歌。马上我们上半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，在上半时段最后，我们会听到任贤齐、陈庆祥，也就是阿牛和歌手光良一起演唱的《浪花一朵朵》。炎热的夏天去海边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而且这首歌呢朗朗上口，歌词幽默，曾经在歌坛一度流行，受到了人们的喜爱。在这首歌之后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，您一定不要错过。 慢慢地趴在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的 是胡歌，好车险首选平安，大品牌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。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